同修，这次回来有这个机缘，虽然时间不长啊，跟诸位同修来谈谈大乘佛法所说的般若法门。最近这些年来，我们全心全力地提倡念佛，而得利益的同修呢，也的确有很多人。我们看到、听到了，实在非常的安慰，也非常的欢喜。可是还有一些同学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？追根究底，还是在看不破放不下。那么正好今年我回到台湾之后，有些同修告诉我，他们很想啊听听《金刚经》。那过去我们曾经有一套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录音带跟录影带，大概总是十几年以前所说的。那么这些带子效果，这个辗转转录效果的品质也很差，于是也有意思重新来做一套录音带啊，帮助大家念佛功夫得力。这部经在中国可以说是流通最广，不亚于阿弥陀经。读诵的人这就更多。可是虽然读诵修学，如果不能够回归净土，真实的利益是很难得到的。而这个经最大的特色，我们在经文一开端就能看得出来，一般大乘经典这开端呢，总是见到佛放光显瑞啊，然后有弟子们是当机者再出来祈请。而这一部经呢，它的发起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用意非常之深，是暗示我们 真正的佛法，究竟了义的佛法，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。我们学佛之所以不能够齐如境界，实在讲最大的原因就是把生活跟学佛看作两桩事情啊，所以这个学佛呢得不到真实的受用。实在讲呢，学佛跟生活是一桩事情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佛就是学怎样啊来过日子啊，过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生啊。这是佛法里都常讲的真实的利益。金刚经一开端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平常，但是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。这个情形如果是在菩萨当中，实在讲呢那就更明显了，但是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也把这桩事情啊给忽略了，那就是华严经上的五十三参。五十三位都是法身大士，不是普通的菩萨了，高级的菩萨啊，而他们视线的身份就是我们现实这个社会里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这是具体做给我们看，佛法就在生活当中，说佛法就在各行各业之中。华严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所设的第一部经，一开端呢就把佛法真实的利益了告诉我，显示给我们看。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要是应用在实际修学之中呢，实在讲就是四十化缘啊，也可以讲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四十化缘的纲要啊。那么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为什么？唯有到达极乐世界才是修学真正究竟圆满。本经是摄于大乘了义经，但是因为修学的人程度不相同啊，这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机缘不一样啊，机是根基，缘是缘分啊，不一样。 点的理解，就有显身的差别。于是在等利益了，大小就不等更新利益，机缘殊胜的得大利益。虽然舍得大利益，究竟圆满的利益，究竟圆满是成佛。依照《金刚经》的理论方法修行，可以成佛。但是这样殊胜的圆满的利益，我们没见到，不但没见到，也没听到。从古时候的印度一直到我们中国，在中国依照本经修行成就最殊胜的，无过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可以说慧能大师以前没听说过，慧能大师以后这1300多年来也没有见到一个能像他那样的成就。他的成就确实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成的佛不是究竟圆满佛，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。若不是究竟圆满佛，那个功德利益了就比不上往生净土。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是究竟圆满的，《金刚经》上纵然能够利益一切相，破无明，见真性，位次低的只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位置高的那是地上菩萨，我们通常称的摩诃萨。能大师所证的位次我们不知道，假如他的位次真正达到地上菩萨的这个境界，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，能大师没有全心全力提倡念佛要以华严这一段经文来看，他可能不是圆教的地上菩萨。我们在华严上看到文殊普贤是圆教的等觉菩萨，他们度化愿求生净土，这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。为什么只有求生净土才能证得究竟圆满？那么这些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。这部经理论跟方法都是圆满的， 都是罪上乘，但是我们的根性不行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妄想太多，烦恼太重，习气太深了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这难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法门呢一定要断惑破无明才能够得到效果，所以这个方法呢难。在我们一般这个修行里面讲呢，这个不是易行道，是难行道。可是它的理论、它的原则、它的方法，我们念佛人如果采取，对于念佛修学有很大的帮助，有很大的利益。近代姜维农居士，他一生呢，这个精力都用在这部经上，晚年写了一部讲义啊，这部讲义是姜居士往生之后后人给他出版的。他修持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，讲义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大段落，每一个关键的所在，它都说明念佛的重要，念佛的究竟。所以他虽然一生呢功力用在般若经上，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这个的确是高等的智慧。如果没有高度的智慧，他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修学。所以他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很多，要研究金刚般若决定离不开姜居士的讲义啊，他毕竟是用了40年的时间，集古今注解之大成。我们过去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就教学生要看姜维农居士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周芷安居士的《心经全注》啊，他并不是要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，他告诉我们这两种注解内容啊非常丰富，几乎涵盖了整个的大乘佛法。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读。因为这两种注解所引用的经论也遍及大小乘，我们没有时间涉猎许多的大乘经典，人家把这个大小乘经的精华的地方啊，都已经记录在这个著述里，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本东西，就等于读了几百部的经论。为我们节省了很多宝贵的时间，所以这两本著述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，的确是有很大的贡献。可是现代人比起过去人，那个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。从前的人也许是生活环境的关系，那个时候生活环境比较上单纯，心地比较宁静，心思也比较细密，他有耐心深入这些大经大论。现代这个社会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们看到的跟从前人这个做一个比较呢，就感觉到心浮气躁，没有耐心了。大经大论给他了，他看了一看，翻都不想翻，分量太多了，没有时间去看。现代人所需要的是精简，越短越好，分量越少越好。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不相同。像江居士的讲义，周芷安的全著，这样分量的著书，现在呢很难接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学要真正想成就，谈何容易。真实的利益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超越轮回，如果不能够了生死出轮回，说老实话没有成就。你一生的修学行善积德，不过是来生的福报而已。享福没有不造业的，福享完了之后恶报就现前，这是佛家常讲的三世愿。所以那个根本谈不上成就啊。但是诸位要想的，了生死脱轮回，这是整个佛法教学的目标啊。大小乘佛法都不例外。要怎样才能够超越轮回？一定要断见思烦恼。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金刚经的方法巧妙，这部经讲到修行指导总纲领，就是无助两个字。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助就是不知足。我们能做到吗？ 无助就是放下。经里面讲得很明白，说菩萨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个有是有，就是住啊，就是还有执着啊。试问问，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凡夫著有啊，二尘著空啊，著空也不行啊。那比我们稍微好一点，他出了三界，因为著空，他不能见性，不能成菩萨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能成化身大士。化身大士总共有41位，这个原教里面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41个位次都叫做化身大士。破了无明，证了化身。必须要我执、法执两样都破掉啊，都断掉啊。小乘人破我执，他有法执，世尊在本经里面详细地为我们说明这个问题，教给我们住是菩萨的大病啊。既是菩萨的大病，那我们凡夫更不必说了啊。凡夫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为什么会有三途？那个病根都是在这种念佛。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为什么不能往生？根源也在执着啊。所以这一部经是帮助我们拔除这个根源。它确实有这个力量，问题在我们自己能不能用得上，关键在此地。而说实在的讲呢，实在讲是太难太难，没有办法将见思烦恼断尽。假如我们明白这些原理原则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将这些境缘，境就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看淡一点。不能完全放下吗？能够放下一些，对念佛往生就大有帮助啊！因为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，其他的法门一定要见思烦恼断尽才能出得了三界啊。我们这个法门不需要断尽啊，只要能扶住就行了。扶住啊，也得要看破几分，放下几分才能扶得住，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经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厚厚薄薄的，都是含无量意的，我们绝不能 看他讲一个只是一个意思，那就错啊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佛讲的真实意了。在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世尊在这个经一开端完全叙说的他的日常生活，我们看起来就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好像与在家人不相关，其实出家在家没有两样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他的经历。